心返离，将晚愿望世事预期，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蔡国权的一首歌曲《世事如棋》，翻唱许冠杰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收录在蔡国权1992年的专辑《听说爱会是精彩》当中。人生很难预测到未来，如果说是世事如棋的话，那这个下棋高手在面对这个棋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预测的更多，或者说想得更周到、更远一些。那对于一些这个年轻的没有什么很多经验的人来说，这个下棋的时候呢，往往就会下出这个忙中出错的这样的棋来。所以说经验啊，人生的经验有的时候是积累出来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经历过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你会积累一些经验。谭维维2017年 EP 专辑《春生》当中的一首歌曲《昨天涯》，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 没有风吹拂的夜晚，没有清凉薄的秋观，一盏昏昏欲睡电闪有一对陌生的男人，面对面隔着那扇门，他们戴着面具亲吻，沉沦。墙上的街格瓦拉，迷人的巴拉莱卡，废墟之上的烟花，昨天呀。 这是谭维维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昨天涯》，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首歌曲首发的第一时间呢，谭维维就特别的感谢了《昨天涯》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位作者，曲作者呢是高晓松，词作者呢是尹约。那应该说走过十年音乐道路的谭维维呢，也是选择以四季作为这个节点，接力发行了夏长、秋收、冬藏、春生这样的 EP。应该说这是他在音乐道路上献给自己和歌迷的一份成人礼。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成龙，《怎么会》，这是他在1996年《龙的心》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乐，慧植幸福。2004年 SHE 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 Encore， 里面收录了一首歌啊，痛快。人生有的时候需要痛快一点，不管说你在学习的时候啊，还是说在恋爱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等等，就是洒脱一些吧，痛快一些吧。就好像当年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唱过潇洒走一回，那现在呢唱着这个痛快的时候，你是希望说人生能够更尽如人意一些。羽泉2017年带来的单曲《青春不散》。 有人说天不再蓝，用心寻找就能找回蓝。有人说生活太难，谁还能不经历点苦难。人说流云遮不住青山，我说青山阻不断江湾。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我说将来终归要到来。青春太短，青春太短，曾经的运动少年西装打领带。青春太赶，青春太赶，曾经的勾肩搭背记忆中相伴。 妈妈说快找个伴，亏欠父母最多是陪伴。 老师说早日成才，追名逐利那不是成才。 人说蝴蝶飞不过沧海，我说沧海鱼儿多畅快。 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我说将来离不开现在。 青春不完，曾经的满腔壮志呼喊人豪迈。 青春不散，青春不散，曾经的同学少年一起闯未来。 电波里诉说我们的情怀，告别了轻狂，换来了成长。 我多么想大声唱，青春不安，青春不散。哦哦哦， 青春不安，青春不安，曾经的好青春。 羽泉2017年的单曲《青春不散》，不散场。对，就尤其是到了这个越来越临近毕业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很多毕业生在拍这个毕业照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很多的感慨，然后也会大家在临别的时候也会说，虽然是毕业了，但是青春不散场，希望呢经常能够聚在一起。然后真的等到过了很多年，大家在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也许青春会慢慢的消逝，但是同学的情谊呢却不会消失的。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起携手走过来的朋友。邓紫棋2015年新的心跳专辑当中，一路逆风。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

盼夜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学生来京留学可获得专项奖学金。市教委介绍，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是北京市政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京进行本科及以上全日制学历学习的留学生提供的资助，是在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基础上设立的，重点支持沿线国家的高端人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来京学习。其中博士生每年每学年4万元，硕士生每人每学年3万元，本科生每人每学年2万元。北京晚报消息，由新浪读书、微博读书合办的微博童书榜2016年度十大好书揭晓了微博童书榜年度十大好书、年度最佳创意图书、年度最佳主题图书等奖项。从评选结果看，本土童书作者正在引发关注，原创的力量不容小觑。比如此次获奖的《牧羊上学记》是一部非虚构母子的心灵成长史，受到评委们一致好评的《四季的韵脚》《中华24节气儿童诗》，以24节气为序，相应的配着该节气的一首儿童诗和插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专注。 常熟悉而且经典的歌曲，邓丽君1983年《淡淡幽情》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栋梁2007年《王子》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北极星的眼泪》。如果说你喜欢仰望星空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那种宇宙的浩渺会在很快的时间里让你去心生很多的感慨，然后让你的心里面，让你的脑海当中也会变得纯净，变得辽远。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像断了线消失人海里面，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再等一回奢望流星会出现，愿如果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北极星整个宇宙都流眼泪。